新北京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甩肉一顶和小二，豆汁儿必包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旁耳边，87.6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， 艺海说宝。 雾里看花防打眼，去伪存真话收藏， 寻宝护宝藏宝，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，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，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，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，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。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。 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今天我们根据天津的藏家张用秀先生所著的《收藏家藏玩手记》一书，给您说一说他所揭秘的收藏骗术故事。提醒您啊，如果想要涉足收藏界，您可千万别上当。其实要避免上当，首先您得有一个平衡的心态，还有就是不能听故事，否则吃亏上当恐怕很快它就发生在您的眼前了。下边呢，我就再给您讲这么两个收藏骗术的故事。常言道，便宜就是道，此话是入木三分。诸多的玩主藏家都想用低价买到便宜东西，一些卖家呢正是看准了人们这种心理，大捞其财。藏家要想克服购物当中的冲动，避免受骗，还需要有一个平衡的心态。邻居有位年近八旬的好老太太，一天巧遇一个外地民工，此人身揣八只元宝，声称啊盖楼房挖地基时候捡的，说是想跟老太太换1000块钱做回家的盘缠。老太太看都不看一眼，平静地说，元宝对我也没用，我不买。一中年妇女看了个满眼，心想这不是银元宝吗，这便宜干嘛不捡呀。老太太真傻，你等等我取钱去。风风火火取了这么1000块钱，把那元宝拿走了，高兴的合不拢嘴。谁知拿给行家这么一看呢，八只元宝全是假的。投资收藏固然有便宜可捡，但也布满了险恶。捡漏除了要敏锐的鉴别力，还得具备捡漏的心理素质，修炼自己的平常心，时时抑制内心泛起的贪婪，调节自己的心态，否则那些便宜的假货常常搅得你是心神不宁，并且蒙住了你的双眼，使你屡屡上当。那位中年妇女面对民工的元宝，只想这老太太有便宜不捡，却忘了世上哪有那么多的便宜让你去捡呢？她的教训正在于内心的躁动，心态的失衡啊。常某人啊，有一段时间因为患心血管病，每天上午啊到医院输液。几天以后，结识了同去输液的孙某。有这么一次，常先生在闲谈当中提到了古董收藏的事儿，孙先生就说了：“说我是河北省人，祖父在朝廷里边做大官，家里头留了好多文玩古物，可家里人呢又不太懂，大家也不感兴趣。”去年我父亲得病住院，就托大夫关照把刻有铭文的两方古砚送给我了。闻听此言啊，常先生是羡慕不已，耳朵都竖起来了。 你家里还有什么东西吗？东西还有，现在就分的两处。我母亲住老宅，她那里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地瓶啊、天球瓶啊、瓷片什么的。我自己家里的还有一些小件瓷器，还有玉器。哎，那些东西你卖吗？常先生一再追问。东西不卖，不过你喜欢我送你一点。我看你像个文人，我给你一只光绪粉彩大卷筒吧。啊，这钱千万别给啊，千万别给。你也送我一件东西，老子就行，咱换不得了吗？好嘞，一言为定啊。我送你一尊清代小铜佛，祝你母亲是万寿无疆啊。谈妥了以后，定好了见面地点，孙先生是如约赶到，带来了一只绘有山水人物、直径15厘米的大卷筒，底款大清光绪年制。常先生高兴啊，接过卷筒，当即将包内的清代铜佛可就交给了孙先生。常先生喜欢古董，但并不太懂，只认为关乎人家的东西他错不了。这次他本以为用那佛爷换来的一件高级古董，没想到让行家这么一看呀，嘿，所谓清代卷筒其实就是一件仿制品。常先生是张用秀的老同事，他的那件铜佛呢他也见过，这次又看到了清代卷筒，他让张用秀给估价。张用秀就说，你那尊清代铜佛至少能值2000，这卷筒嘛，这也20。那个姓孙的玩的就是姜太公钓鱼的把戏。 穷玩啊，也是一种态度。 哦，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，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，也不想什么毛公鼎、五大官窑、稀世珍宝。 哎，我们呀，就是门口遛个弯儿、啊 哎， 买个铜钱啊、 嗯， 捡个瓷片啊、 嗯， 自得其乐。 哎，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、啊？ 藏家传奇，有故事的人生。 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一海说宝》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天津的藏家张用秀先生啊，在他所著的《收藏家藏玩手机》一书当中，揭秘了不少收藏界的骗术。当然了，这收藏啊也分好多种。您比方说吧，您到新疆和田地区去旅游，想没想过能买到便宜的和田玉呢？或是您到旅游景点游玩，看到旅游品市场的地摊上经常有明清官窑瓷器的时候，您想没想过自己的运气太好，出来玩一趟，哎，他就能捡漏。如果您仅仅是简单听我这么一说呀，肯定会说那这东西天方夜谭啊。可是您真到了景区啊，有些人他就当局者迷了。下面呢，咱们就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主要演员李银飞给您继续讲述两个。 新疆啊，是和田玉的产地，但是你要是对玉不甚精通，又不熟悉买玉的门道，即便身在新疆，照样买不到真玉好玉。1995年秋，张用秀出差到乌鲁木齐，听当地人介绍，该是红山立交桥下的旅游品市场经常有人专门卖玉。闲暇之际呢，张用秀姗姗而至，先是在路边啊看见几个卖籽料的人，这籽料从尼龙袋倒在地上，块块呈鹅卵石状，且质地洁白。这么好的这籽料真是难得，怪不得此处是玉的产地呢。这张永秀是怦然心动，不由得呢就跟卖家搭讪起来了。这卖家就说了，按公斤付钱，一公斤600块钱，真便宜。不过呢，这张用秀还是长了个心眼儿，暂且没买，又溜达溜达到了临近的一个小摊子上了。摊主一看啊，这张用秀打那边走过来的呀，就问了，他们那儿卖的是什么籽料啊？那个呀，那就是一些白石头，从机器里边滚成的，多亏你有眼光没买他们的，要不然非上当不可。哎呦，摊主这么一提醒，这张用秀是恍然大悟。他一看，哎，这家不错呀。哎，这卖主啊，掏出点真正的籽料， 就递给张永秀了。哎，其中有这么一块青玉的籽料，这一掂大概半公斤，摊主也很慷慨，200块钱就卖给了张永秀了。过了两天啊，他们这一行人又到了南疆的喀什了，这儿呢距离和田就更近了。在喀什，这张永秀又花400块钱从一河南贩子手里边买得了一块200克左右的扁圆形白玉籽料。几位同行呢对这玉料不感兴趣，就买了这么几只所谓的玉手镯吧。啊，回到天津，这张永秀寸不住啊，带着那两块籽料赶紧就给工艺美术厂下岗的玉工看，您看我这怎么样，您给琢成两件玉器。人家看了直摇头，哎呀，你那块白料够不上和田玉，你那块青料啊质地更差了，你这挖出石头以后啊加工制作的，成不了嘛好物件。坏了，这就意味着这两块籽料其实是等外品，即使雕成了玉件也不值钱，连这工钱都不值。算了吧，这张永秀啊全且把他们当成两块普通的石头就扔在墙根了。同行者果不其然买回来那几个玉手镯，让人一看全是玻璃的。哈哈，要这么一比呀，哎，这张老师还算庆幸。后来呢，张永秀来回溜达到处看，在沈阳道，就在天津本地哈，沈阳道的古物市场上偶遇几位来自新疆的卖玉者。这么一看啊，这新疆卖玉者手里这玉料啊不比这新疆地摊上的次，结果呢还比新疆当地的便宜，这叫什么呀，货到地头死。当然了，也有行家就分析说什么呀，新疆作为和田玉的产地，外地向那儿要货的肯定多呀，那玉啊，黄金有价玉无价，好玉终归是有限的，货源又紧，好东西又难得，价位也容易往上抬，那您在那儿买那不请等着挨坑吗？在产地之外购买啊，有时候反而便宜，这受什么影响啊？咱经济学角度来说啊，这受的是供求关系的影响。要打这儿推论呢、啊、买其他东西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几年前，这位张永秀到北戴河旅游，同行的有谁呀、啊、有一位姓袁的朋友，爱买东西，尤其喜欢买古董。哎，每到一个地方啊，这位姓袁的朋友啊，景点不去，商场不去，马上上地摊搜罗这些奇珍异宝。这么一回啊，张永秀一行人到了西山脚下销售旅游品的摊点是一个连一个，大家是眼花缭乱，大家伙都往前走，没有人说停下来看一眼，没有，就这位姓袁的朋友，咱们管他叫老袁吧，啊，蹲在一小摊旁边跟卖家聊起来了。这张永秀一看这老袁怎么不走啊，老袁走走走，别瞎买东西，别瞎买。老袁不听，非蹲那儿看，你看有什么呀，这摆摊的呀摆出来了，有一些所谓质次价高的珍珠项链，泥质砚台，按咱话说一眼假，还摆着一件好东西，青花古瓶。嘿，这看着可老了，表面又是尘土又是油泥，看上去旧，底部一翻过来有款儿，大清雍正年制。卖主就说了，哼，这是我从抚宁乡下收上来的，农村人不懂，其实这是清朝的老东西。这位老袁一听坏了，嘿嘿，按咱们话说这叫什么呀，点卖一时迷，中了这卖主的圈套了，以为碰上运气了呢，哈，谈上价了。卖的人就说了，哎，有人给过400块钱，我可没卖。老袁想砍砍价，这么着，你让我一口，300块钱我买了，行不行？正这儿聊着呢，打 北边呼啦抄来一群穿制服的，这摊主一下就慌了，坏了坏了坏了，税务所的来了，税务所的来了，眼看收拾东西就要收摊，老袁一看急眼了，好不容易撞上这大清雍正年制的东西，不能让他跑了啊！别去别去别去，就400块钱，400块钱，给400，唰唰唰点完了，把这瓶抱走了。您想那能是真的吗？来来往往那叫北戴河，那么多人，这东西大清雍正年制让您给捡漏捡走了，不可能啊！好，甭说拿到文物店鉴定，就这张永秀一眼一看这新仿，之前紧着劝这位老袁别在旅游点买东西，不听啊，不服啊，这不假了吗？第二天又到了山海关了，刚一走进这天下第一关下边那条步行街，这老袁老毛病又犯了，嘿，又被这古董玩具所吸引了。东边那个店买件古铜炉，西边那个店买个老笔筒，一共又花560啊，回来还吹呢，啊，上回打眼了，这回这准是真的。其实呢，又是两件假货。简短截说吧，这位姓袁的朋友啊，哼，出门连来带去一共4天，花费了2600块钱，买了6件古董，哎，没一件是真的。要是真的呀，甭说2600，26000您也买不着其中的一件。 张永秀先生对民国书法的作伪很有研究，他也曾经撰写文章揭露这些作伪的手段，提醒收藏爱好者啊是不要上当。随着民国书法价格的攀升啊，这高额利润给作伪者打了这么一支兴奋剂，导致赝品迭出，作伪手段也在不断的翻新。买家稍有不慎就会上当受骗，有道是买贵别买假，收藏者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吃进了赝品。一件民国书法只要是真迹，你价格高点啊还真没什么，将来呢它还能升值，如果要是假的，那可就是分文不值了。得了，说到这儿，今天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，主持人叶鹏，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尹丽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再见，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，再见。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，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，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，奇人奇事巧夺天工，古玩珍宝流光溢彩。 每周六日上午10点，北京文艺广播 FM87.6 兆赫，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。 淅淅雪浪号，北风树里，出没在漫漫雪地。丝绸袖口，轻轻卷起。泪水一滴，应该结局。只为你读懂我心意，淡淡的思绪，一缕墨迹，透过了诗情画意，留白含蓄。的话语直到言语，只为你落到我心底。